那所以呢，就是口眼歪斜的话，你用方言好啊。但是同学还是要知道，就是一定是有这个受了风啊才变这样或怎么样，就是他要有这个葛根汤或者桂枝加葛根汤的主症框架，这种方用才会有效啊。就是就只是脸歪掉，就是一定要用这个方啊它有效，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那这个刘肚粥啊，它这个后面这个桂枝加葛根汤症啊，哦，这个我忘的话，那个他这个人他有冠心病史啊，平常就胸闷啊。那这个本来就是里面痰饮比较多啊，所以呢，所以他在治疗他的这个汗出恶风又背上僵痛的时候呢，他因为他本来就有这个胸闷身中焦很多痰饮的这种状况，所以他桂枝加葛根汤他就加了茯苓跟白术，那吃了以后呢就有好啊。所以你看有些药物它基本上是可以加进去的啊，像桂枝汤的结构里面加茯苓或者白术好像对它的那个结构影响不会很大。那当然你麻黄的药里面如果加了石膏加了白术的话，那麻黄的发汗的力量会有所转变，但是有些的话你就会平常看方啊，久了之后就会知道哪些是可以顺手就加的。那至于后面这个高德这个什么这个治疗感冒啊，这个就是基本的啊，同学自己看就好了。那再来这个那个胡天成这个治疗脖子歪掉啊，那那个也是有基本的，有头汗啊，有脉浮啊，这也是就是看得出来是太阳病的中风。那只是你看他后面十八页的那个用药啊，你看这个治疗啊，只是治一个五岁的小孩子哦，可是他的葛根是用到24克，同学有没有看到？远大过其他的药，就是葛根这个药物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其他的药性很淡薄。就是你如果不用得很重的话不一定会有效，所以如果有一天同学们用重景方用到这个葛根系统的药觉得疗效不太理想的话，那你要考虑可能你葛根要加重，可能科学中药不够力啊，这个要先知道一下。那这个那接下来这个我看啊，治疗颈项降这个陈瑞春的啊，这个也是他两个医案，他啊，对了，讲到这个地方啊，讲到葛根要用多重，然后前面那个加减，我这个前几天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不是说我前几天在看牙吗？对不对？那我那个，我觉得我那天牙崩掉哦，我有点在怀疑我是不是因为生附子吃太多了，因为前一阵子啊吃那个生附子四逆汤啊，吃那科学中药嘛，就觉得吃了之后有吃身体就有好一点的感觉，觉得感觉不错就一直吃一直吃。我是那种小孩，我是那种很会吃坏的那种人，就是一般的人就是看有效还沉得住气，就是慢慢的吃，我不是哦，我是小时候呢喜欢吃番茄酱，就每天都番茄酱拌饭，然后拌到饭变成血红色，然后吃了吐，然后再也不吃番茄酱，就我是那种人哦。我的那个奶奶帮我算命还是看面相还是手相，说这个人有恨文啊，就是做事情很那个的，就是会蛮来的。那所以我就说我一直吃一直吃，因为你知道破阴食的药吃到后来还是会阴虚嘛，对不对？所以我吃到后来就变成身体好像分成两边，我们说左边是阴右边是阳嘛，对不对？左血右气。所以我就吃生附子吃那么多，然后我左边的牙就忽然崩塌了，就然后就是牙齿也是属于有形的东西属于阴嘛，对不对？牙齿崩塌，然后呢右边怎么样呢？右边的脸呢就这嘴角开始破，然后破了之后牙齿崩塌的那天晚上呢，这边睡觉起来发现说它破的地方呢那个发炎啊，有一点点小发炎，有蔓延开来，蔓延成什么样子呢？就是脸颊是痛的，也就是有一般人说的三叉神经痛那种痛。然后呢，眼皮呢是这样摸一下会痛的，就是在长针眼啊，就是那个里面有一团东西会变脓包那种，会变成针眼的那个痛。然后呢，这个地方呢痛进去，连的有一点中耳刺痛。就这样是中耳还内容，永远搞不清楚，你原谅我吧啊，就是好像是要这样。然后呢站起来的时候发现说右边胸口有点刺痛，右边的髋关节那边有一点刺痛，就等于这边右边身体都在这里那里在发炎，然后左边的牙齿碎掉，就是这那个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看了牙，我们说牙医生说明天如果还发炎的话就要抽神经，对不对？他想说不行啊，我必须把这炎全部都解决掉啊，就是必须在一个晚上里面打完收工。所以呢，我的愿景就是我将炖一碗汤，那碗汤喝下去之后就一切的病都好了啊。那为了达成这个愿景呢，要怎么开呢啊？就是这大概就是我们最近上课的心得。我顺便跟同学讲一下，我这个方同学根本不值得抄，我只是要说我在开药的时候怎么在计算这个药单的。比如说葛根芩连汤呢也是可以消头部的炎，对不对？那葛根把这个寒凉的药拉上来，那葛根汤也可以，对不对？所以我在想基本上我们是要用葛根汤当底子，那我是要煎一大碗水一次喝掉、哦、我不打算分三次喝了。那这样子的话一碗汤我的葛根要多少呢？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呢，葛根呢我是写一两啊，就是我一碗汤就放一两了，就是等于是我们平常在开药的时候会发现葛根放少了根本就等于没放，所以就一两。那我们说一碗汤啊，如果我们要分成三次喝的话，那我们可以乘以张仲景的剂量乘0.3嘛，对不对？那一次喝是乘0.1，那我想要比一次喝要多一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那一天我已经有先吃过葛根汤的科学中药加石膏了，还是加桔梗，就是石膏桔梗，因为眼睛这样子有睁眼的状态嘛，已经是葛根汤加石膏桔梗先吃了，可是据说效果是只有一滴滴。那我那个一滴滴让我觉得说，因为天气太冷了，所以根本发不动啊、哦，就是根本发不出来。所以呢，我想说麻黄哦，要发得出来的话，大概至少是4000吧，所以我就麻黄放4000，我浅写简写好了。那个，然后呢，桂枝啊，桂枝我放那个桂枝，我就因为葛根汤里面桂枝跟芍药都比较少嘛，对不对？所以我桂枝跟炒白芍啊，我就放各放了3000这样子。然后呢，那因为要消炎嘛，所以甘草我想放一点生甘草，所以呢甘草我就生甘草跟炙甘草啊，这个各放1.5好了。那放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说哎，我要放这个葛根汤加桔梗石膏，这样子对于这个长针眼的地方比较有用，所以我就放桔梗。那桔梗的话我们会知道石膏当然是生石膏了啊。那桔梗跟石膏是这样子，就桔梗哦，当你要用仲景的排脓汤或者是桔梗甘草汤的时候，就会发现桔梗其实放少了根本没什么用，桔梗要用大量一点才能够排脓，所以就至少5000起跳。那石膏的话呢，我一开始是写8000啊，这是方子还没改过的。然后呢，当然生姜跟大枣这种基本结构都会有的嘛啊、哦、所以生姜跟大枣啊，哦，大枣是写红枣啦。那红枣的话写药单我一定是写破，请药局帮我把它弄破啊，不然的话回家还要自己捏。那生姜的话就5000，那红枣的话我就因为这个剂量已经超过所谓的乘0.1了，所以我红枣是放6颗啊、哦、6颗。那这个结构之下呢，我就开始会看，我会觉得说哎，你看现在石膏啊8000，其实石膏8000已经是我的最低剂量了，我不喜欢再放的很少，可是石膏8000麻黄4000，这样子的话麻黄还发得出什么东西，就是好像会抵消哦。所以我想说不行，要让麻黄出头，否则的话麻黄放了等于没放啊，这样会形成麻杏甘石汤的结构，所以呢麻黄还是要多，所以我麻黄就改成5000，然后石膏把它改成6000，就想说反正只是要清这一点的热啊，就是针眼、三叉神经痛、中耳痛啊，还有身体侧面痛要一起解决。那这个呢，这样子放下去之后，我就想说这些发炎啊，眼睛这个地方这个发炎的话，我用石膏桔梗大概还有几分把握，可是蔓延到这个耳朵旁边这样子，我觉得还是要用一点真正的消炎药比较好。那我就想说这里面的葛根啊， 一两要他再载一个葛根汤的重量，那我觉得那我再请他多载一点好了，先用一两二钱再加一点，加一点他多载一点什么呢？我叫他多载一点黄连跟黄芩啊，就是消炎的，所以呢黄连跟黄芩我就加进去，但是我的用途是黄连黄芩，我希望它能够把我带到头上来清消炎，对不对？所以我不要放太重，所以黄连的话我只放了0.5，就是放了5分，然后呢黄芩呢我放了1钱。那因为上个礼拜教了那个牙痛的药嘛，对不对？不是牙痛放什么玄参跟生地，对不对？生地一放这药整个被砸掉了，它不能放。但是玄参是凉润的，好像还可以放放，所以玄参呢我也加进去啊，应该是葛根还载得动玄参才对。然后散，因为玄参是去浮游之火嘛，那我现在火东一点西一点，很浮游了。OK， 所以呢就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呢我就想说。这样的一个结构啊，看着，你说我能够很安心吗？我果真这个后脑勺僵，因为我后脑勺那天是有点僵，这葛根就打得通吗？会不会葛根不太够看？我是虚弱的台湾人，那台湾人要有台湾人的样子，那台湾人的样子，就我常常在教葛根的时候都会说，葛根把这个水气拉通这个地方，对不对？但那只是拉这个水气，可是如果你的命门之火不够，水气根本上不来的话，那不是葛根治。所以葛根治不好的那个后脑勺僵、肩膀僵，我中医基础班都有教一个交附散，就是这个用花椒跟附子跟生姜，就是要暖命门，这样水气才上得来啊，那是真正的这个水气的来源。那我想说，我不相信我自己的身体，我最近很虚弱啊，就是所以我要用交附散结构来帮忙那个葛根，所以呢。我就加了泡附子3钱，然后呢花椒呢加了5分，然后呢我就想一想，既然都这样了，而且我明天要去看牙，那我们再照顾一下牙齿好了，细心再加下去啊，就是反正细心加，因为你知道细心加进去啊，我细心是加那个2钱啊，就是细心加进去，一方面是照顾牙齿，一方面细心附子麻黄可以形成麻附星结构啊，就通九窍比较快。然后呢这样子想想说，我的痛呢已经到了中耳那边了啊，到了中耳就已经不是葛根汤的管辖范围了，我这个地方有一点发炎在痛，我这个地方有一点在痛，这个也不是葛根汤管辖范围，我要帮这些所要开另外一条路加柴胡，因为这个哦，对，我还有那个家里面，因为我口袋里面刚好还有那个上次给你们看的那个标本，那个生半夏。那我生半夏打算往料里面丢的，所以我还有生半夏一把啊。那你看加了柴胡之后啊，你看柴胡、半夏、甘草、黄芩，就是生姜，这小柴胡汤结构就在里面，对不对？所以就这样子可以，而且呢。我柴胡是加多少？我其实平常如果真正用小柴胡汤，我柴胡放得很重的。我柴胡是用，就是张仲景是半斤嘛，我就这样照成过来。那这里的话，我柴胡就只敢写6钱，因为我不敢照小柴胡汤的比例写8钱，因为如果我柴胡写了8钱的话，8钱柴胡力道是大过1.2的葛根，这些药会被拉成柴胡汤加葛根，不是葛根汤的结构。所以呢我不能把它全部拉过来，那这样的比例的柴胡加葛根呢，因为我还有生石膏嘛，对不对？这样的比例其实刚好是有一个后来一个方叫做柴，后代有一个方叫做柴葛解肌汤。柴葛解肌汤是治疗这个，它就是葛根汤、白虎汤、柴胡汤3汤合1嘛。那现在的临床刚好是治那个急性败血症的，那我会觉得身体在发炎先有点败吧，好吧，那就加6钱柴胡，意思意思，所以就里面挂了一个柴葛解肌汤的结构进去啊。当然我用的剂量还是比较大啊，就是用的是仲景的那个小柴胡汤的剂量。那所以这样子加加减减的啊，就这样一锅汤，然后煮成一大碗，然后喝掉，然后看到药渣有点浪费的感觉，然后又煮了一个2煎把它喝掉。那然后呢就所有的那些就都好了，就这样好。那 啊，对，我后来还加了一味药，对不起，我因为我加生半夏一小撮嘛啊，所以我后来加了一个，以仲景方来讲，我是犯规的药，我后来加了三钱的夏枯草。那三钱的夏枯草啊，其实我是在想说，因为眼睛这里在痛啊，对不对？所以就觉得说，夏枯草是一个降脑压、降眼压、消炎的药，所以就是，但是实际上我那是眼那个睁眼那个是眼皮在痛，不是眼珠在痛，所以理论上不必用到夏枯草的。我只是觉得好像放好玩的，你知道，就是不是说非要放不可。然后我就开始自己找一些理由，说夏枯草呢，我们古方是用来治累痢，就是淋巴的那个结块啊，那。反正我有柴胡汤结构嘛，又有生半夏嘛，就加了夏枯草以后就可以帮忙通淋巴嘛。好了，算它可以啦。那夏枯草加了半夏又可以帮助睡觉，那我睡好一点也可以快点消炎啦，就不是会给自己一些乱七八糟理由啦。那但是基本上就是这汤就是这么开，然后呢吃下去之后呢，就差不多就当天晚上就消了嘛，然后后来就再睡一觉就没事了。那你帮我擦一下黑板哈。那那个。所以我就是说，我在这边做写这个东西呢，不是在跟同学什么炫耀我的医术有多好，不是，我只是在说，就像我这样毛手毛脚这样开，然后呢，我只是在说，就是身为一个张仲景小学校的一年级生，他的加减乘除大概是这样做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大概这样子加加，这样子加加，哪些药你平常用会知道啊，葛根不够力，所以要加多一点，哪些药大概多少，不然不够力，就是当你就是你平常感冒的时候，这些药都吃过一轮了，那因为张仲景的方药味都很少，对不对？所以你在吃药的过程会很容易认识到某一个药大概多少剂量，有多少感觉。那稍微这样子一年之中，大家生生病吃药，那这个基本的加减乘除就会了。那你临床开，你也不是非要吃葛根汤，非要吃柴胡汤，你就知道这些汤可以这样用，就这样子把它合并起来就可以了。就是这个基本的，就是慢慢跟它混熟了，就会有这个能力啊。所以就跟同学讲一下，那这个我们看这个陈瑞春的医案啊，他这个治疗颈项降的两个案子啊，那他的基本上都是有恶风寒了，所以呢他就基本上有恶风寒，所以呢算是在这个汤剂的主症框架里面，所以用的效果就不错。那他第二个医，他这个医案前面第一个医案他有加独活厚朴啊，就是帮忙疏通太阳经的风邪，然后厚朴的话，这个是应该是一种他比较个人的用法，比较强的经方家用的，我还不太理解，就是我厚朴还用的没有那么好。那那个，那后面那个呢，他吃一吃之后，他就加上当归跟防风啊，因为人会受风邪进来，多半也有血虚的现象嘛，血虚是一个原因啊，所以呢，他就加上驱风的药，再加上养血的药啊，那这是一个我们基本的加减。那再来我们看那个葛根汤的医案后面的这个，葛根汤的医案后面的桂枝加葛根汤啊，就是医案讲义002的那个第17页开始的地方，因为我想用最后的时间跟同学说明一个什么叫做逆流晚舟法啊。那这个啊，前面这个第一个那个肩膀僵硬的这个少妇呢啊，那就是朱穆通的医案，那这个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医案，所以呢同学就自己看就好了。那接下来这个蒲府州的这个医案啊，他就开始动用我们说的逆流晚舟法了啊。其实前面的那个我说看不懂就算了那个医案啊，也是有用到所谓的逆流晚舟法，就是这个小孩的大便是脓血啊，像脓血一样的拉肚子，这个痢疾啊，然后呢有里急厚重的现象，里急厚重就是拉完大便还觉得没有拉干净那种感觉，然后这样子下痢脓血便，那当然呢，这然后呢用各种杀菌药都没有用啊，于是呢他就把这个看作是这个，因为这个人的这个小孩的症状呢，他其实脉也不是真正的浮脉啊，因为已经变成这样脉，病成这样子脉已经都乱了，那只是呢他还是很用力的呢去看到说这个人的午前会寒战，午后会高热，那这个这样子的状况呢，他还是有一个感冒的调子掺杂在这边嘛，对不对？就是他的这个 龙血便它还是有一个外感的调子，那这个外感的调子呢，它认出来要用升阳明的方法。那于是呢，他后面那个讲义上面打逆流换舟哦，是打错字，他那个字是逆流晚舟啊，这个晚。那这个他呢，那这个地方他后来就是说用了之后，用了这个桂枝加葛根汤啊，然后呢小孩子出汗之后呢就好很多了。那这个地方他就说，这个逆流晚舟啊是怎么一回事啊？我想我们先跳掉下面一个疑案，再把下面一页的一个疑案看完再说。那因为这个燕云科的第一个疑案是比较标准的，这个桂枝加葛根汤疑案，同学自己看就好。燕云科在18页那个疑案又是一个逆流晚舟法，就是有一个男的啊，他这个下痢好几天了，然后呢他的病是发热恶寒的，然后呢是流的出汗的，然后那个下痢呢，从像刚刚那两个小孩子一样跟这个一样，你会发现他的下痢都是那种有下脓血的那种痢，就是细菌性的。那这个细菌性的痢，对不对，在我们一般的思考是不是就会，如果你，因为我觉得我这次看一个牙医都觉得有点感触啊，就是当你到西医的世界里面去看这个细菌性的下痢的话，可能西医的想法就是我们要如何把这个细菌杀光，对不对？那把这个细菌杀光了以后，这个人下痢就会停止吗？其实不一定，因为如果西医能够处理得很好的话，就不会落到中医手上来了，因为那些病人都已经做了完美的西医检验才来的，对不对？所以呢，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他们提出这个逆流晚舟法是这样的，逆流晚舟法呢，一开始提出这四个字的呢，应该是郁嘉言啊，就是郁昌啊。郁嘉言，那这个郁昌呢，一开始提出逆流晚舟法，也不是针对葛根汤症，不是的。郁昌是那个时候啊，有一些瘟疫的病，他有一个方子叫做败毒散。败毒散呢，郁昌是叫它做活人败毒散，因为这个方子在那个朱公啊，宋朝末年的朱公的那个正类活人书啊，里面又有一个名字叫南阳活人书，就是活人书这本书里头有这个方子，所以郁昌就称之为活人书里面的败毒散。但如果你真的要考据的话，败毒散是出自于更早的钱乙的这个小儿药证直觉里面。那这个败毒散其实现在一般医生也蛮会用的，就是一个感冒药啊，它里面是，那败毒散的那个结构呢啊，是这个羌活、独活、前胡、柴胡、川穹、止咳、白茯苓、桔梗、人参一，然后甘草 0.5， 然后打成细粉，然后这样的抓一撮来煮药。那这个败毒散的话，我们前面不是有桂麻各半汤，有一些红疹子，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中国人认为毒这个东西是可以从皮肤表面驱除的，对不对？所以这种风邪之气就可以称之为毒啊。那这个败毒散呢，郁昌他就在处理这种那个时候的那种瘟疫啊，受到这个外感侵袭，然后就狂拉肚子的那种病症，那用这个败毒散驱这个风邪之后呢，他就可以让拉肚子停住。所以郁昌就说，这个风邪一开始是表面来的，可是表面来的风邪它有可能进入人体以后内陷，然后内陷了之后，这个邪气内陷到这里，你的肚子就整个狂拉，然后变成细菌的培养槽，然后那边养一大堆细菌。但是重点是，这是表邪内陷，所以你要把这个表邪拉上来发掉，这个肚子才会好啊。就是所以他要逆着这条河水啊，从瀑布底下把那个病邪拉上来，所以叫逆流晚舟。那逆流晚舟，你如果要用郁昌的那个败毒散的方法，说真的，有人用过了，而且也很有效。但是问题是，辨证上比较难，那个要等到大家哦，就是等到大家一眼就看得出那个人在感冒，才能够辨证得很清楚。那我是觉得啊，用仲景方比较容易，是因为多多少少有这个葛根汤、桂枝加葛根汤以及葛根行连汤的框架可以看了，所以就是在实方用那个方比较辨证上比较复杂一点，因为败毒散的主症是很乱七八糟的啊，就是没有办法归纳。那这个地方呢，这个燕云科啊，他就说 逆流晚舟法主要是用葛根把这个鞋拽上来嘛，啊，就是掉下去的这个鞋把它拽上来。那这个它可以用葛根汤，可以用葛根桂枝加葛根汤，也可以用葛根杏仁汤。他就说，那这样子到底是要用哪一种呢？他就说很简单嘛，他后面有写啊，他说没有无汗恶寒，那就不用用有麻黄的葛根汤啊，对不对？那如果是完全都是热症的葛根杏仁汤的话，那那个人应该是表里俱热，在那边热喘热喘的，那也没有嘛，对不对？所以葛根杏仁汤症没有，葛根汤症没有，那就用桂枝加葛根汤就对了，这是三选一，就会变得比较好选啊，就是在选择上面比较容易抓主症。当然它也是一开，你看啊，它的葛根就是30克，那它后面有加当归木香啊，因为拉肚子的人这个拉脓血啊，都是血虚了，要加当归。那木香是这样的，就是木香是一个能够让你的应该是大肠吧，就是运作的比较旺盛的药，也就是如果你不加木香，你可能拉肚子停了，可是肠子也停了啊，那你用了木香，它肠子还会继续有正常的活动这样子。那但是它也是一开始葛根就放30克啊，所以如果有一天同学自己这样辨证吃了药没有效，那说不定同学要想一想，是不是我用的是科学中药啊，所以药力不足啊，因为葛根系的药要药力足的时候比较好用。那再来夜云科的这第二个医案呢，它几乎是没有表证的，只有一个点，就是它恶寒，它骨节痛，所以它是在不太有把握的前提啊，治这个拉肚子脓血，就是因为这个人有恶寒跟骨节痛，让他觉得可能是有表证。哦，这个那就于是他就用一次这个桂枝加葛根汤加味，然后呢就哇就好很多，然后很快就医好了。那他的老师的评语就说，桂枝加葛根汤就对啦，你加荆芥防风是干嘛？就是帮忙驱风啦啊。那他就说那是多余的东西。那你看他的燕云科的第三个医案哦，他这个人呢，他的拉肚子是9年哦，下痢病是9年，结果呢？他的脉当然9年的话就已经是脉细长了，那但是呢这个燕云科就发现这个人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个人是一个3天2头就在感冒的人。他在想说这个人到底是3天2头感冒，还是这感冒9年都没有好过。于是呢就来一次逆流晚舟法，当然是已经9年了啊，所以他也没有把握，他说用桂枝加葛根汤来投石问路。那当然他因为他不知道是不是绝对的对，所以他那个败毒散结构也在加，那个消炎的鱼腥草也在加，然后一吃呢就有好，然后就再吃，然后再好，然后后来就加上调补脾胃的药，然后把它医好啊。所以他就说，他后来就提出这个玉昌讲的啊，就是真的是要先解掉外面的表邪才能够往里面治啊，不然的话呢，你这个拉肚子你怎么搞？如果他的问题是表邪内陷的话，你在肚子里面能怎么搞？其实是不能怎么搞啊。那这个事情呢，也是让人感到就是说，因为中医的这个表邪内陷，或者说什么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讲的什么人的身体有这个水气往上面这样走过来，然后被邪气打断了，邪气跟水气一起跳进瀑布什么掉下来，那这种西医听了之后脸上要挂多少条黑线啊，就是我们是科学的世界，你不要来讲神话故事好不好，对不对？可是呢，就是这种中医的那种非常的形而上的医疗理论，其实在临床上反而能够达到比较好的疗效。我不敢说每一件事都是中医强，你叫我补牙我也不会，这都怪助教不好了，平常做模型不用心，不然我想用补土帮我补说不定也可以啊，等你技术好一点靠你了啊。就是这个，但是呢这个我是觉得像这一类的事情会让人觉得说你会面临到一个抉择，就是当你被西医检验，对不对？给你一连串的检验报告，这个菌那个菌，然后这个那个球怎么样多好的时候，你到底要选择形而上的世界，选择形而上的世界，还是形而下的世界？这简直不是一个疾病的选择，而是一个宗教的选择。对，但是就是在这种时候，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幸运，就是因为我从压根儿就是我西医方面就什么都不懂，就很烂，所以我只有中医可以选，这样子我就不太需要，就比较少迷惘了，这样感觉。不然的话，如果你面对的是那样一份单子单据报告， 然后你到底还要不要选择说中医的那个形而上的不知道哪里有一条什么水气然后内陷这样的事情，你要不要选它啊？这就是一个我们学中医会面临到的一种世界观的不同。那接下来这个落枕啊，落枕本来这个落枕它也是有这个汗出怕风才是用桂枝加葛根汤啦，不是什么落枕都这样用这个汤医啦。就是像有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主症的话，落枕的话有的时候我是用那个芍药甘草汤，就是把静脉血往里面拉它也会通啊，所以我不是一定用桂枝加葛根汤。那接下来呢这个下面二十页的三个啊都是很标准的，所以大家这前面两个都很标准，同学就自己看。那后面这个什么金树五这个治这个脸上的这个抽搐啊，就脸皮跳这件事情啊，也是有很多很多方可以用，绝不是说脸皮跳就一定是桂枝加葛根汤，只是说呢它有自汗跟恶风，所以它到底是一个表症的框架。那这样子的时候呢用桂枝加葛根汤比较会有用啊。那当然它要治到眼皮跳啊，你看它的那个葛根哈，它不用麻黄啊，它葛根就用到50公克这么多哟，而且吃了之后还一定要喝热稀饭200cc 来让它出汗。也就是说不敢用麻黄怕人太虚，可是呢你用葛根就要用到这么多，然后呢然后还要再喝热稀饭帮忙发汗，然后还要连喝21帖才会全好啊。就是有的时候就葛根汤到底是治葛根汤症的，没有说一定治你的脸。